癫狗马经季前网聚记贴士大比拼颁奖典礼将定于2019年8月18号在沙田和斜广场龙月海鲜酒家举行。中文届时连同主编尤达及一众癫狗马经名家与各位以马会友大拆一餐迎接新马季，网聚费用每位港币25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银行入数，又或者亲自上嚟普罗政治学院报名交费。查询电话24673088，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到时见。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翻嚟第二节，咁啊，头先可能都有啲技术故障嘅，因为直播嘅问题，但唔紧要，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咁啊，晏少少咧，我哋就會喺即係可以大家可以重温啦。咁而家直播其實都好多人睇噶啦，我已經見到。嗱，香港而家咧，即係真真正正走向一個，即係走向一條咩路咧？斷港絕橫，不見出路，甚至可以講係死路一條。所以我今日寫咗篇文咧，個標題咧就用咗台長嗰本書做標題，叫《香港之死》。即係面對一個人心惶惶、危疑震撼的一個咁嘅困局，特區政府呢啲主要官員唔係寫網誌，就係開記招，一係就表示憤怒，一係就譴責暴力，講嚟講去就三幅皮，就係要搞民宣，企圖扭轉呢個民意。但係事實上，每做一樣嘢，淨係啲差佬喺每次示威裏邊，係嘛？佢哋。即係嗰個行動，即係令人髮指、神人共憤。連嗰啲平時唔係好關心政治，或者對所謂呢啲示威者，即係連續不斷呢兩個月以來呢啲不斷嘅示威、遍地開花嘅示威，有啲人都可能覺得即係話需唔需要做咁多啊？咁開始感覺煩厭。但係事實上，你睇到每一次呢啲示威都係和平示威。一有呢個所謂暴力衝突，就一定係你差佬喐手先，咁啊？呢個係互動噶嘛，係咪？唔係嗰啲人一衝埋嚟就打你啲差人噶嘛，係咪？呢個係互動噶嘛，係咪？你揾到棍殴佢，你係唔係都即係開槍、布袋彈，甚至乎嗰啲即係催淚彈，就每一次都開噶啦，基本上係你仲有咩指引啫？仲有咩警例啫？基本上就犯法，講句難聽啲，你去個地鐵站度放催淚彈，呢啲唔係犯法啊？係嘛？即係呢啲上到法庭，如果個法庭仲係公正嘅，香港仲有司法獨立嘅話，點可能啫？你差佬點告得入人哋暴動咧？老實講，係嘛？喂，喺一啲即係影片，我哋睇到嘅就係你撳住嗰啲示威者，你直情當佢唔係人咁樣打噶嘛？係嘛？好啦，開記招、寫網誌、束手無策，係嘛？淨係識憤怒，淨係識譴責暴力，係嘛？你警方嘅暴力你就唔使講，係嘛？警察每一日都開記招，係嘛？喂，你咁樣開記招就只不過係簡報你嗰啲所謂止暴制亂嘅嗰個工作，但係呢個所謂止暴制亂嘅工作。大家睇到嘅真相就係你唔係止暴制亂，你係施暴，係嘛？你係施暴生亂，係嘛？唔係止暴制亂，係嘛？動不動你就施暴噶啦，係嘛？當啲示威者唔係人，仲有喺你哋口中，即係呢個都唔係暗語，你明語咧，叫呢一啲示威者做曱甴。呢個同林鄭月娥即係去抹黑。香港即係極少數人，所謂佢話係嘛？即係嗰啲要求政府回應係嘛？提出幾大訴求，而家唔知五大訴求啦。呢啲咁嘅人，你當佢唔係香港人，你話呢啲唔係屬於香港人嚟嘅係嘛？呢啲係唔想香港好嘅，真真正正應該千刀萬斬嘅係嘛？死一百次都嫌少嗰個就係林鄭月娥係嘛？你仲好意思行出嚟批評人，係冇公信力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哋從一個政治公關個角度嚟講，我哋研究呢啲所謂政治公關好多年，呢一個係最失敗嘅。你以為呢啲你做到文宣，你以為會博到同情係冇可能嘅。唔單止爭你一個人，爭曬你成個政府而家係，係咪？ 而家政府內部都反彈啦，好多公務員係嘛？呢啲醫護人員又要示威啦，係咪？你律政署入邊嗰啲所謂檢控人員又反面咧，你個政府根本係冇辦法管治落去嘅。你而家將個責任就推喺呢一啲即係維護正義係嘛？為香港嘅前途犧牲自己嘅呢啲年輕人係嘛？你咪同一代人對抗，以一代人為敵係嘛？呢一代人係我哋香港嘅未來，你同我哋香港嘅未來去對抗係嘛？或者你打壓我哋香港嘅未來，咁香港邊仲有將來啫？老實講係嘛？好啦，呢一個港澳辦，你而家就不斷嚇喺度恐嚇香港人，措辭越嚟越嚟越嚴厲。你開咩簡新聞簡報發佈會啫？開咩記招啫？關你咩事咧？請問你可以表達意見？你不能夠喺度指手畫腳噶嘛？即係而家你就話俾人聽，我就係後邊即係操控嘅人，前邊呢個特區政府包括呢啲差佬全部都係工具，係嘛？即係話俾香港人聽，咁你乾脆一國一制啦，一咩國兩制啫？講咩人治港啫？你唔知醜嘅係嘛？即係我十年前睇嗰本書叫做《沉默的串謀者》，我今日就諗起呢樣嘢啊。那本書呢就是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ilence and Deny in Everyday Life, 應該是這樣的，那本書叫做。這本書裡面所寫的呢，其實就是我們這些年紀的人，這幾十年來所經歷的事的總和，是吧？即是我們這一代人很多都是所謂沉默的串謀者，就是中國人經常有一句說話叫姑息養奸縱欲養惡，我們這代人最多這些姑息養奸縱欲養惡的人，世界上有很多不幸就源自很多沒有出講出口的事情，就是那些秘密，是吧？當我們眼見到那個真相，但是我們一句說話都不說，這個就是我們開始死去的時候，仍然繼續擁護這個殘民以情的政府的這些所謂愛國愛港的人士，特別是那些建制派的政客，你不妨讀一下這本書，是吧？其中有一段呢，就是我可以在這裡引述，這段就是說什麼呢？說來諷刺，沉默串謀的存在部分是出於維護團結之故，然而由於他阻礙了誠實互信的關係所不可或缺的開放性溝通，反倒而傷害了群體的團結。為了保護群體，沉默的串謀往往倒讓群體機能出現障礙，沉默亦都導致道德淪喪，因為佢打開咗傷害嘅大門，呢個就難怪沉默連同秘密就會成為違法亂紀者嘅一大武器。畢竟殘酷同埋墮落都會喺黑暗中滋長，你要驅除佢哋，就必須投以最明亮嘅光芒。嗱，呢段話嘅意思係好清楚嘅，你以團結嚟做藉口，跟住大家就去做沉默的串謀者，見到呢個政府作惡，見到個倒行逆施，見到啲黑警施暴，你唔出聲，你沉默係咪？你就係一個串謀嘅人，你就同呢啲罪惡一同串謀，係咪？所以馬丁路德今日有一句説話，我成日引用嘅，就係話：我們這一代人必將感到悔恨，不單單為了惡人可憎的言行，也為了好人可怕的沉默。我當你呢班沉默的串謀者是好人，但你呢種沉默是很可怕的，係嘛？你令到公義不能夠伸張，係嘛？比那些惡人的惡行更加可憎，係嘛？呢種可怕的沉默，其實我哋中國人有一位即係好多人都中意引述佢講嘅嘢嘅，就係魯迅，係嘛？大家都知道魯迅有兩句名言：沉默中爆發，沉默中滅亡。其實成段説話係咩呢？佢話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 留言，又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嗱，我哋呢啲活得越耐嘅人，即系活得越久嘅人，就越容易沉默。呢一种沉默，香港人呢一种沉默，或者我哋呢一代人香港人呢种沉默咧，佢唔系话啊，我对现状嗰啲无力感或者感觉好无奈，而系屈从沉默，甚至乎系串谋沉默，跟住就内心死寂，个心死咗，系咪？最后咧就喺沉默中灭亡。即係喺六月、七月到八月一連串嘅事件，我將佢形容叫做己亥事變。今年係己亥年，呢、這個己亥事變呢兩個幾月之中，有人喺沉默中爆發，就係呢一班年青人，呢一班犧牲自己、不計個人嘅身家性命、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嘅。这一班年青人在沉默中爆发，但更多人就选择在沉默中死亡，到最后呢就是香港之死。即是今天呢，我很无奈就写了一篇这样的东西，沉默的串谋者，这个香港之死的死因。再讲现在这些所谓建制派，或者现在的社会被分化成为又蓝又黄，其实即系都冇乜所谓嘅啦，已经呢个系人性善恶嘅最即人性善恶嘅分野。呢一场战争系一场文明同野蛮嘅决战，咁啊，到最后嘅胜利一定系属于文明嘅。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只可以做半粒钟，因为心情实在坏极啊。咁希望大家咧，即係能夠繼續即係去支持呢啲年青人，聲援呢啲年青人佢哋嘅正義行動。對於所有俾黑警即係打壓或者鎮壓即係期間受傷嘅朋友，我哋都致以最深切嘅問候，係嘛？同埋我哋要。同呢一個邪惡嘅政權劃清界線，同佢鬥爭到底，咁啊！我哋要在沉默中爆發，不要在沉默中死亡。所以我呼籲各位朋友即係關心即係個事態嘅發展之餘，希望睇下可唔可以了解有啲渠道可以幫下啲受到壓迫嘅。呢一啲年青人，因為而家即係頭頭尾尾咧，已經係拉咗好多人噶啦，咁啊，所以鬱敏喺呢度呼籲大家真係嘅，我會同大家站在一起，繼續同呢個邪惡嘅政權展開鬥爭，咁啊，我哋係絕對唔會妥協，亦都唔會放棄嘅。好，拜拜。